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主要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说未成年的暑期安全的相关话题。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为不具备参保条件的36名孕产妇虚构劳动关系，以公司职工的名义缴纳生育保险，骗取生育津贴总计98万余元。在7月14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一审的判决，8名被告人因为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至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不等，罚金40000到10000元不等。由于一时糊涂，男子赵某想到了一个发横财的办法，他使用虚假身份虚构自己与闲鱼卖家已经取消了货到付款的事实，在快递公司没有收到货款的情况之下，利用时间差骗取手机手表等物品。昨天上午，这起案件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赵某因为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那么有关这起案件的具体内容，我们将会在近期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为大家详细介绍。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件：犯罪团伙以拍卖公司的名义诈骗100多名老人，谎称高价回收收藏品，收取推广费、宣传费等费用。同时呢，犯罪团伙以低价销售新款手机、电脑等为诱饵，强迫多名被害人缴纳额外的货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以诈骗罪、强迫交易罪等，判处被告人王某等23人有期徒刑15年到1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那么有关这起案件的详细情况，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陈文，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哎，陈文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下面呢，您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起案件咱们法院所认定的事实。 嗯，好的。这起案件是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间，被告人王某作为实际的负责人，注册成立了明轩文化等多家公司，并以拍卖为由在本市多地进行诈骗活动。期间，被告人王某伙同了20多名被告人，在上述3家拍卖公司内，给众多的藏品持有人拨打电话，要求被害人将收藏的粮票、邮票、硬币、书画等藏品带至公司，然后虚构能够将被害人收藏的这些老物件以高价拍卖的事实，然后向藏品的持有人收取了保证金、推广费、宣传费等费用，骗取了200余名被害人，共计600余万元。 哦，200多名被害人呢？ 对。 那这名被害人大概都是多大年纪的被害人呢？ 大概都是60岁左右，最高的是78岁。 哦，是这样。刚才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说了哈，这个团伙还以这个什么低价销售新款手机、什么电脑为诱饵，这个情况是不是和之前的还不太一样？ 对，他们主要是被告人王某伙同了另外的一些人，在北京市海淀区，然后以低价销售手机、电脑这些方式来吸引其他的被害人。当被害人交付了钱款之后，就谎称这些手机还有电脑是合约产品，威胁被害人如果不交钱就不让走，这种方式让被害人必须完成交易。 那么这些被告人的行为啊，到底触犯了咱们国家刑法当中的哪条的规定哈？他们构成了什么罪？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法院认为呢，被告人这个王某等23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然后数额高达600余万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的行为呢，均已构成了诈骗罪。另外呢，就是被告人王某伙同他人以威胁的这种手段强买强卖商品，情节特别严重，行为还构成了强迫交易罪。 那这起案件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啊，对于量刑这一块是怎么考虑的呢？ 对于量刑呢，主要是当时听审中，被告人和辩护人都提出了对这个指控的诈骗金额过高这个辩解和辩护意见。但是经过法庭的调查发现，在案的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还有收条、协议书、交款记录这些证据，都印证了起诉书指控的诈骗金额。被告人王某呢，在庭上声称自己在案发前退赔了被害人大部分钱款，这个意见呀也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仅仅是他的一面之词，所以法院也不予采纳。但是鉴于部分被告人在本案中呢是共同犯罪起着次要的作用，属于从犯，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的情节，而且部分被告人在家属的帮助下呢也退赔了赃款，法院呢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但是因为被告人诈骗了100余名老年人，在量刑时法院对被告人均酌予了从重处罚，最终呢就法院做出了上述的判决。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20多名被告人哈、他们分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最高的是有这个15年、最轻的呢是1年10个月不等哈。那么这起案件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几名被告人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有没有上诉呢？ 这起案件宣判之后呢，仅有1名被告人表示上诉，然后经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呢，驳回了这名被告人的上诉，维持了原判。 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能够给我们的很多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带来什么样的教训呢？ 本案中呢，这个涉案团伙的诈骗套路呢，可以说是三步。第一呢，他是以公司业务员的身份拨打电话，广撒网来寻找目标。第二呢，是约被害人到公司面谈，对于这些藏品呢进行虚假的鉴定和虚高的估价。第三呢，是告知了被害人已经找到了买家，巧立名目来收取费用。所以呢，这个广大的藏品持有者在拍卖藏品时，应该寻找合法正规的拍卖机构，同时在拍卖过程中应该保存好证据，以便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好的，那么有关这起案件的相关情况，我们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陈文，谢谢陈文参加节目。 谢谢。 好，陈文再会。 再见。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同样也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来自少年法庭的曹小颖法官。曹法官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请到曹法官呢，跟大家说说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那么到了暑期了，孩子们自己支配的时间就更多了，但是家长们需要上班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呢就容易发生一些问题那么寒暑假也成为未成年人一些伤害的这样的事件多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曹法官跟大家介绍几起这个涉及到未成年人安全的这样的案件也希望呢通过这些案件给孩子们以及孩子家长提个醒，是吧？那么第一起案件是涉及到一个玩卡丁车的这么一个案子您跟大家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主人公呢李潇呢是初2年级的学生，期末考试呢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成绩，家长非常高兴，也兑现了之前的承诺。 李潇呢之前在视频网站上看过很多玩卡丁车的视频，又酷又拽，特别有范儿， 他就特别想玩。 对，于是呢他就约了几个同学一起来到了某国际卡丁车馆。 嗯， 因为是周末而且是假期，卡丁车馆的人特别多。 哦， 李潇呢和同学呢好不容易排到了卡丁车，工作人员呢引导李潇上车，检查并系好安全带，告诉李潇油门、刹车和方向盘的操作方法。之后李潇就迫不及待地开车出发了。但这是李潇第一次开卡丁车，没有任何经验，到弯道时速度快，他没来得及刹车，惊慌之下呢方向盘也控制不住了，之后卡丁车就冲出跑道，撞上了缓冲带，给翻了。 哦，翻了。哦，后来呢这孩子受伤了吗？ 受伤了，李潇当时是血流满面。后来呢经医院诊断呢，李潇下牙牙槽骨骨折。经骨折复位术后呢，有五颗牙的牙槽骨存在坏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将来还可能种牙。 哦，那种牙现在种一颗牙费用得不少啊。 对呀。 那么这个又是后来都怎么引发了一个纠纷呢？ 李潇呢认为这个卡丁车馆呢没有明显的标识，在上车前呢也没有给他详细的讲解或者做示范培训，没有安排观摩驾驶过程，以致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卡丁车馆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就将卡丁车馆起诉到法院。 哦， 要求赔偿医疗费等各类费用吧，是20余万元。 那卡丁车馆肯定会觉得自己比较冤枉哈，他也有自己的意见。那卡丁车馆在这个案件庭审过程当中，他又是怎样辩解的呢？ 卡丁车馆呢觉得自己已经将游戏的事项和相关风险呢告诉了李潇，采取了防范和安全保护措施，尽到了最大安全保护义务，并不存在过错，所以呢不应该承担责任。 哦， 他同时呢他认为这个李潇呢是符合这个游戏参加条件的，而且也是征得李潇父母的同意自行驾驶卡丁车，是李潇和父母未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父母也真存在监护失责的问题。而父母的监护责任呢也是此次发生事故的直接和唯一原因，因此呢他认为是父母和李潇应该自担责任。 哦，那这起案件后来法院是怎么处理的呢？ 后来这起案件呢经过法庭的调解呢，卡丁车馆呢也认可对这个李潇的伤害呢应该承担部分的责任。经调解呢，就李潇已经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呢先行赔偿了30000余元。就像种牙啊可能发生的这种费用，但如果说实际发生的时候再解决。 哦，是这样哈，因为现在这个暑期啊，孩子们要出去玩的话，可以玩的项目非常的多，卡丁车呢，其中也是一项哈。那么您觉得通过这个李潇这个事儿，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值得去吸取的教训？ 因为现在学习压力非常重，许多同学呢在假期呢就想去放松，就释放压力，就会选择一些具有速度感和刺激性比较强的一些娱乐活动。但这些娱乐活动呢自身都蕴含了一定的风险，所以我建议未成年人在参加这些娱乐活动之前呢一定要了解这个娱乐活动的安全规范。在活动的时候呢更应该是恪守游戏规则。如果说有必要参加培训的话，也要接受他这个专业的培训，以熟悉这个运动的规程。在活动过程中呢要杜绝这些违规行为，尽量避免危险的发生。 对，没错，现在北京啊有很多这种带有一定刺激性一定危险性的这样的运动场馆，比如说攀岩啊， 对， 是吧，蹦床啊， 对 啊，尤其是夏天呢，一些室内冰场可能吸引了很多孩子们的这样的关注。那么在非假期的时候，可能孩子们不是特别的多。那么现在到了假期呢，这些孩子们可能这个未成年人的这样的来去这样的场地的比例可能会更高一些。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对于这些场馆的经营者也应该更注意一些呢？ 对，场馆的经营者呢首先呢更在暑期时间呢更应该加强对于这个场馆的维护啊，以及对于这个安全提醒。在这个首先呢要告诉，尤其是这些有风险性的运动时候呢，要告诉未成年人这些运动所蕴含的风险，要告诉掌握一些必备的知识。 对， 尤其你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溜冰的，溜冰其实冰上运动现在是盛行，而且是国家非常提倡的一项运动。 没错， 2022年冬运会的召开了，冬奥会非大家都可能去参加这个冰上运动。但是呢，冰上运动是自身就有一定的风险的。我曾经呢也有过案例，因为两个小孩在这个溜冰场的时候，最后相撞。 受伤了， 而且呢，当时呢有个小女孩的伤是非常非常重的，这个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那个当时而且是那个上课期间嘛，其实呢，对于这些就是类似于卡丁车馆啊、冰场啊，他们呢都是这个风险运动的经营者，他们主要对象也是未成年人，因此呢，他们对这类型的运动呢，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没错，没错。好，这是一起案件哈。那么接下来呢，曹法官将跟大家介绍一个涉及到这个要警惕陌生人的所谓的好意邀请哈。那么这里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案件呢？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主人公呢，王壮是一个10岁的小男孩。暑期的某一天呢，父母工作，把他一个人呢留在了家里边。他一个人在家里边觉得无聊呢，就带着手机，出门玩了。 哦，就从家里出来了。 出来了，先到小区里边， 哦， 然后呢，又觉得小区里边也没有其他小朋友，他就走出小区了。然后就在走的中间呢，就遇到了一个李某。这个李某呢，是一个多年实施过好多起盗窃的一个惯犯。他刚好在附近溜达，就看见王壮独自走， 还是一个小男孩。 对 啊，也没有别的家长，是吧？ 对， 没有家长 跟踪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只有这个小男孩呢。他就打起了这个主意，他呢自己就上前呢跟王壮搭讪。王壮而且还给这个王壮呢讲了很多有趣的事儿。王壮渐渐就失去了这种戒备心理，而且呢觉得这个叔叔非常和善，就聊得很开心。然后呢这个李某呢就提议呢去河边捉蛤蟆。对， 去河边玩。 对，捉蛤蟆去，一小男孩嘛，非常喜欢去。然后呢王壮就欣然答应了，两人呢一边聊一边走。渐渐的李某就将王壮带离了大路，带到了一条偏僻的小河边。之后呢他就露出了真面目，抢走了王壮手中的手机。然后呢王壮逃走了。王壮呢就跑到大路上寻求帮助。路人看到之后呢帮王壮报了警，因为报警及时呢，这个李某也被抓了，这个手机呢也被起获了，并且发还给了王壮。 这应该算抢劫呀，还是算什么罪名啊？这个案件还算抢夺还是算盗窃？ 因为呢，这个手机的价值是2000多块钱，还不够抢夺罪的这个起刑点。然后呢，但是呢，在寻衅滋事里边呢，就强行索要他人财物。就 这样 一个情节。然后呢，法院认为呢，是这个李某强拿硬要未成年人财物，属于情节严重，所以呢，是以寻衅滋事罪对他判处了有期徒刑8个月。 但是这个孩子这么小，只有10岁，一个人跑出去啊，真的是很不安全哈。那这一块您觉得这里面需要有哪些跟大家提示的地方呢？ 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这个王壮的妈妈呢吓得腿都软了。 那肯定的。 对，然后呢说想想都很后怕。幸亏是只是被抢了个手机，如果再有其他后果的话，真是不堪设想。 对对，万一有些人身伤害怎么办，对吧？ 对对对。然后呢，其实从我们实践来看呢，陌生人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呢主要有两类，一类就是刚才侵财类呢，另外一类呢可能就是造成人体伤害的了。但其实呢，陌生人直接采用暴力方式伤害未成年人并不多。经常呢他都是利用未成年人社会经验缺乏、心智不成熟等特点，或者是用金钱、礼物、游戏等方式来诱惑未成年人。或者呢是虚构一个身份，假如是父母的朋友啊，是一个警察呀，就是通过这些身份或者编造谎言呢，就取得了这些未成年人的信任。进而实施这些不法行为。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作为孩子的家长，尤其是在这个暑期哈假期的时候，可能孩子们要面临一个人在家里面待着，那这时候孩子家长应该怎么去更好的去跟孩子去讲啊，让孩子注意安全，或者采取什么别的更有效的办法呢？您觉得？ 首先呢，就是尽量避免孩子一个人在家。 如果现在呢，咱们最近呢，市教委呢也出台了很多这个暑期托管的、规定。如果说必须让孩子只能让孩子一个人在家情况下， 父母都要上班， 都要上班， 是吧？ 孩子只能一个人在家情况下呢，还是建议去参加这些正规的托管机构。这样呢，能够保证孩子，能够呢在别人的监管之下生活。我学习生活、也避免说一个人在家情况下。但如果这个孩子呢不得已或者是偶尔父母出去只能让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呢，父母呢首先一定要告诉他这个居家安全常识，了解一些水电燃气等基本设施的使用方法，同时也告诉孩子们遇到紧急情况下要如何处置。更要告诉孩子们不能让陌生人进家门，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对没错。 有些情况下呢，其实现在大家习惯订外卖，然后呢订了外卖呢，我们要告诉孩子，先就外卖员来的时候呢不要开门。 啊，对，就是你搁门口吧。 对对对，或者我的建议是都别跟他说这个搁门口。就孩子不要说，因为孩子说的话有可能会发现是这孩子一个人在家。 是这 样。这也存在风险的。所以说因为外卖员一般情况呢都会给这个订外卖的人打个电话。 对。 就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订外卖人一般都是父母。父母告诉外卖员你把外卖放在门口就可以了。这样呢等外卖员离开之后呢、孩子再去门口取外卖。这样相对而言比较安全一些。 好，这是通过这个警惕陌生人的好意啊，所谓的好意邀请啊，这样的一个案件所引发的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说一说这个网上交友哈，这一块随着这个网络的不断的发展啊，的确现在未成年人也出现了这种网上交友的情况。那这里面又曾经出现过什么样的案件？我们继续啊，请到这个曹法官跟大家说一说。 这边呢我们主人公呢是叫孙莹，这些都是化名，刚才包括我刚才之前说的所有的姓名。然后呢他是已经准备备战高考了，这时候呢手机呢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具。除了学习之外呢，孙莹呢可能还会用手机去玩个游戏。在学校的时候呢这个手机管理比较严，很少有时间玩。到了好不容易到了这个暑假呢，孙莹呢终于可以肆无忌惮的玩手机了。他在一个微信群里边呢收到了名为 Ice Cream 的好友申请。 冰淇淋。 对。然后呢这个好友的备注呢是某知名中学的学生。而且呢他在这个好友邀请里边写的是自己是在学校的公众号上看到了孙莹，想表示想认识一下。孙莹回头一想呢，发现自己确实在这个学校的公众号上发过相关自己的微信号码。于是呢就通过了对方的邀请。之后这个孙莹和 Ice Cream 就开始聊天的。Ice Cream 在聊天中呢称自己是叫魏玲。是一个女性。然后呢孙莹非常相信魏玲，在聊天过程中呢就把自己的一些不雅视频呢也给魏玲发了过去。然后呢之后呢这个魏玲呢后来就以公布孙莹的不雅视频等的方式相威胁呢。向孙莹索要钱款，要3万多元。 后来要成了吗？ 孙莹先自己把自己所有零花钱呀就凑了2000多块钱给了这个魏玲了。但是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也没钱凑了，他就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了。爸爸妈妈发现之后呢就马上报警。所以说也就是说孙莹呢实际上是被敲诈了2000块钱。 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又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首先咱们了解一下这个魏玲的身份。当时魏玲呢跟孙莹说她是一个姐姐，是一个女性。但等被抓获之后呢，孙莹才发现长期跟自己聊天的这个姐姐并不是女性。 是个男的。 对。 他也不是个中学生是吗？ 不是中学生，是一个无业游民。 是这样。完全被骗了。 完全被骗了。 是吧？就抓住了这些心智并不是特别成熟的这个孩子的这样的一种对于是非啊或者这个人的辨别能力并不是很到位的情况，是吧？ 对。 那这里面的提示您呢也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其实呢现在是网络非常普及的，而且尤其是去年疫情之后呢，网上学习呀网络课程啊这些呢 让很多未成年人了掌握了许多的这个网络的技巧。 嗯，对， 网络逐渐成为了这个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但是呢，而且这些网络活动呢非常的频繁。但是呢，网络世界是虚拟的，丰富多彩，里边呢不仅有知识类的东西，如果使用得当的可以扩展知识，但如果使用不当的，网络还是存在很多风险的。 是是，没错。 而且实践中呢，许多平台的用户并没有经过实名认证，这样呢就给一些不法分子有利可乘。未成年的人呢涉世未深，容易呢成为这些不法分子的目标。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建议未成年人在这个网络虚拟世界中活动时呢，要提高防范意识，不要随意向他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更不要提供自己的隐私，或者就是刚才案例中的不雅视频之类的，要提防别人利用自己的信息来实施不法行为。而且呢，也不要轻信他人的真情流露，不要把这个虚拟的人当成是知音，避免遭受各种各样的侵害。 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的相关的话题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的曹小颖法官，谢谢曹法官。好， 谢谢大家。 好，曹法官，再会。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